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别音咁样讲 number。我有一隻嘅坚噶， 嘟咗个 number， 即系讲到好坚 啊！你讲俾我哋听咯。 哎， 哦，嗰只 专业嘅分析员同专业嘅财经演员系两样嘢。财经演员系背剧本， 咪就 系 咯剧本 系啦。分析员就真系要分析嘅， 写剧本嘅， 要写剧本噶， 未嗌 cut 都要讲落去噶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嘅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即系我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嘅形容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 有好再见。 一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营沈大师，罗尚铺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12号晚嘅北上文道啊，咁啊今晚咧就有啊碧喺度噶嘛，同埋阿牛喺度啦，咁我仲有咧上礼拜都预告咗啊，我哋咧就啊继续要揾呢位嘉宾上嚟啦，因为我哋今日都应承咗啲网友咧讲啊上海自由贸易市区，哇呢、這个名声立刻到啦，咁啊即系咧我讲唔够啊，需要揾翻 专家 全都巡嘅。 要 钱 嘅，专家 啊，专家，专家，专家，专家。未讲嗰时，冇开始先讲下你嗰个栋笃笑咧，即系点啊？排练紧未啊？ 排练紧咩排？冇咩排练嘅。 冇咩排练啊？即系就咁上去就 上唔上去？讲完就落翻嚟咁样噶啦。 哦， 唔系嘅，你冇得排练嘅，排练咗啦。我头先讲话，我哋每一数一次咧，有咗嗰次每一数咧，我哋真系上台咧。会有成日挂住个 rehearsal， 等于好热温络嘅，咁不如大家大家 details 唔系好 detail 咁样讲一讲，大致会讲啲咩 OK 嘅。 大致讲咩你谂咩啊？ 谂晒噶啦，你唔使讲，你唔使惊。 几成当你睇？ 你买牛，你买飞，我实唔会好羡慕。 O K 得，心情如何？ 成日要买嘢， 好期待快啲嚟，即系开咗。 因为其实讲。搞呢樣嘢三月前，嗰陣時話，唉，有睇三個月，算啦，慢慢嚟啦。哇，即係慢下慢下已經 三個月嚟啦， 真係死神咯！我哋會好緊張，其實會好緊張。 唔係啊，呢個啲安排場面 喎，好緊張。係之前嗰啲嘢好緊張啫。因為之前就賣飛啊，咁因為將啲飛就交俾阿爹買啦，咁我又緊張啲啲啦。其實做 poster 咁啊 ，poster 啲安排啊，爹搞我哋又緊張啦。 嗯 買幾錢啊？要啊？ 七零萬啦， 七成幾？ 七萬，本誒一個冇咁預期多嘅，預十萬張買啦，咁啊七成萬多啦，係啊，咁啊第二套 買住七成零啦，你買咗七成？ 燒咗七成零，燒咗七萬五啦，七成零啦。咁啊，所以就某程度上就所以各位聽眾啊，或者線嘅聽眾啊，包括會員啊，或者非會員都好啦，知道如果真係想報名嘅話咧，就盡快啦，因為過埋呢、這個過埋下禮拜六咁咧，基本上就我哋所有嘅公開嘅宣傳就出街噶啦，咁到時就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可能好多人打電話嚟買飛或者一個都冇，到時唔清楚情況，咁但係盡量呢段期間就可以。俾到你哋 confirm 到啲飛先嘅話，就呢段期間就仲有位嘅，咁就有啲位嘅，咁所以就email 過嚟啦 ，email 翻 ricky@ricky.com.hk 啦，題目寫翻全到準啦，咁我哋到時就會覆翻曬各位啦。 OK， 因為而家 so far 到而家咧，做一句最成件事最搞笑咧，就係寄信嗰下啫。 係啊，呢個真係 好多打回頭。寄信 係啊， 係啊，係咪個地址有問題咧？ 又唔係喎， 又唔係地址有問題， 因為收到啦。 係咪郵費有問題咧？ 係啦， 呀，之前有一個應該係郵費問題。 即係點樣打回頭啊？即係寄咗出去， 寄咗嚟咩？邊度？但係就寄打翻轉頭啦。 但我又收到其他信嘅喎，好得意喎。 係啦，咁有一個應該係有少少急。 有少少3毫子。 三毫子，因為中間加咗郵費， 我 少咗過失。咁佢照年過四咧就掉翻轉頭，但係啱啱最新消息咧就有一個 Facebook 嘅話俾佢聽，唔係喎， 掉咗過失， 佢係9月23號寄，個郵戳咧都係打9月25號，咁個郵局加價咧係10月1號先加到過七，咁我年過四應該冇問題，但係都打翻回頭喎， 十幾支嘢嚟嘅呢單嘢， 可唔可以上嚟呢條啦？ 唔係可以，因為其實我地址喺度啊嘛，係咁，但係我都係咁講啦，即係可以大家可以，因為我已經收到 check 㗎啦，即係有想收到，有想收唔到啦，你佢講曬咁，咁但係下個禮拜，總之由禮拜二開始，就所有我哋發過未俾錢嘅人，可能你哋寄咗 check 啦，而我哋收唔到都好，咁我哋都會一次過打曬電話問 confirm 曬所有嘢，即係下個禮拜會做啦。因為唔太多一百， 都可以收到下嘅。其實阿迪都自知之明嘅，所以咧其實都揾個靚女幫手咧做呢啲咁嘅聯絡工作啊。 好嘢嗰個靚女仲喺度，而家喺度，咁離譜啊真係， 仲未盡期 賣嘅，係 啊， 你又唔會咗，梗唔係啊， 直情特登為呢件事而即係揾咗個靚女嚟㗎，咁所以應該都搞掂㗎啦，最緊要啲郵差唔好玩嘢啦。今日其實再次多謝姚先生，因為我諗坐喺度呢四個人都係忙到抽筋嘅，即係特別係姚先生、阿迪啊，咁其實我不在話下啦。咁今日仲有命喺度做節目，我覺得已經好難得，咁可以聚一聚啦。 阿牛忙 咩？阿牛忙，阿牛都忙忙啊， 係嘛？忙 啊！ 忙咩啊？ 即係忙中港兩隊走咯，都係 係啦， 我 要玩。 咁係嘅，明嘅呢個禮拜都係。 喂，嚴打嘅情況點啊？ 完咗啦！ 一路人都一嚿乜嘢嘅產物嚟嘅咧？呢嚿嘢即係阿耀尖， 即係咧前幾日啦，阿傑斯啊 WhatsApp 喎，咪講講自貿區裏面啲笑話。 係， 咁我聽到阿牛上禮拜節目去做功課啊嘛，呢個節目。 係， 咁我即刻上網 check 下要做功課嘅 自由貿易區嘅笑話。咁啊 ，Google 好多嘅， 係 自由貿易區、上海自貿區嘅笑話，咁都有唔少嘅。咁就講嚟講去咧，都係自貿區嗰啲成立嗰啲嘢， 係 即基本上咧，自貿區本身係一個笑話嚟嘅件事。 我都同 你呢個題目係唔成立，呢個笑話裏面揾個笑話。 其實如果唔係有人點題嘅話咧，其實又真係未必會講。 係 因為你講上海自貿區咧，即講幾句就講完啫。你譬如話，你有冇見過你以前講深圳嘅前海啊？ 係咯， 係咪先？你講嘢嘥氣嘅，因為你會明白到嗰嚿嘢慢慢就會冇咗㗎啦。 係啦。 其實自貿區可能都係一嚿咁嘅嘢。咁但係當然因為佢又係喺上海搞啦，即係我覺得就即係嗰個排頭呢係勁過之前深圳前海嘅。 好多。 同埋你呢樣嘢其實呢樣嘢就 好多年前一路都已經提及過陳良宇嗰陣時，咁你話陳良宇嗰陣時後屘就落咗台啦，坐監咁啊社保嗰個問題，跟住之後又拖咗幾年，跟住去到而家韓正又攞翻出嚟搞，咁同埋呢嚿嘢咧有標誌性，個標誌性就係咩咧？係即係叫真真正正係集你上場之後嘅第一個大波場啊，咁所以就多人留意啲咯，咁係咯，即係。 咁我講一講自貿區嘅背景啦，就話係即係自貿區其實係為咗中國入去嗰個嘅泛太平洋嗰個咩 經貿組織， 經貿組織 TTP 啊，咁佢又好想入嘅，唔知點解好想入，咁但係佢又唔可以一次過將成個中國擺入去㗎，因為而家美國同日本就玩緊個 TTP 啊，咁啊想美國又想美日中一齊玩，哇！呢個三角地帶又玩曬全個世界咁滯啦，啊咁啊，但係中國又唔可以成個中國擺落去，不如喺上海擺落去啦，上海擺落去 得㗎，成嚿擺， 成個上海擺又唔得喎，咁啊，上海不如間一筆出嚟， 係啦， 喺個外高橋嗰度間一筆出嚟，就做個試驗區先，係啦，咁就係阿李克強拍板嘅，李克強唔係拍板，係拍台話要做嘅， 因為呢啲就係中國人嘅小聰明嚟嘅，即係以為咧就係進可攻，退可守。因為我畫嚿嘢出嚟，所謂叫做自由區，即係其實呢啲名咧，我已經好水。 但係我講， 所以咧，即係你叫自由區咁啊，即係咧自由區以外嗰啲地方就好撚 自由啦， 係啦，即係咧自由行係咪先好撚自由咧？梗係唔撚係啦，自由行咧淨係可以俾你好自由去使錢嘅啫，冇得俾你自由去揾錢噶嘛，即係好撚戇鳩。 嗱，我講少少個背景啦，TPP 啦，本身開頭咧其實冇美國、日本呢扎嘢嘅 ，OK， 只係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同埋另外一個國家四個 文萊先，文萊、智利、 冇智利、澳洲。有 冇澳洲智利秘魯 係咯，智利嗱 四個國家就細到啫，地圖揾 係啦。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就搞咗個 OKACN 啦 ，ACN 就係、是、東盟嗰一方面。咁啊，然之後咧十國組成嘅，後屘咧就中國入咗去，日本、南韓都入咗去。咁見到東盟開始搞嘅時候 ，around 大約喺2006、2007、2008年度咧，美國就已經想插入去啦，就插出去咩？就插咗去呢個 TPP 度，泛太平洋知乜嘢乜？啲協議組織嚟嘅，咁而家咧去到呢一個位咧 ，TPP 一路就拉攏緊日本入去。其實日本國內咧喺早兩年已經有一個討論嘅時候 ，TPP 將會係一個美國嚟緊玩一個好大嘅遊戲嘅一個平台嚟嘅。OK， 咁中國咧就係、是、發覺咦唔係好對路喎？點解咧？因為第一美國一吹雞嘅話咧，個 ACA 嗰度咧就會散曬，基本上即係因為始終有菲律賓、越南同埋印尼嗰邊咧會拉入去嘅。係啊，所以中國咧就最後咧即係而家搞到依一刻咧，就一路都講緊鎖國嘅情況，但係今次就好得意嘅，插你上場之後咧，就即刻拱上海第一個做試點啦。就係咁啦，個故事又來。 上海嘅一橛，係因為真係嗱，你加咗就外高過高橋保税區啦，啊呢個不嬲知啦。咁而家有一個叫做所謂叫機場嘅保税區啦。係 啊。 咁仲有嗰個洋山港啦，嗰、那個臨港新城嗰度啦。洋山港其實可以講下嘅，洋山港呢個其實就係、是目前嚟講最大嘅深水港咯，因為即係譬如話以前李嘉誠翁嗰個咧啊，我唔記得嗰個叫咩名啦。嗰個就已經都麻麻地喎，呢個係更加大㗎，即係係一個佢直情係有油庫啊，即係可以俾你嘅輪船咧，唔係油輪嗰啲貨輪咧，係可以喺度做補給嘅，即係以前上灣就冇乜呢個設施嘅，冇乜呢個設施嘅，咁所以就喺將會係一個好大嘅貨運碼頭，走太平洋嗰邊啦。咁你話港深即係？你話首先就多從翻香港人嗰個角度，係咪覺得一個威脅？咁首先就係、是、其實搞唔搞你都冇乜係咪威脅嘅啦。你講如果你齋講貨櫃碼頭嘅吞吐量，即係新加坡同上海一早都過咗嚟啦。你威脅其實唔係話淨係對係咯，唔係淨係對香港，我覺得即係你對蛇口現地嗰啲都可能係咁。但係你話如果上海有心要搞嘅，講真，即係 各有各做生意嘅啫，因為而家條路線啊未必會相同，咁佢嘅生意一定大過香港，咁所以即係嗱，即係基本上就嗰三嚿嘢夾埋咯。係啊，咁其實外高橋高上推其實要廿多件事都有啦，已經都 工作難嘅嚟 啦。都其實冇嘢做嘅， 冇嘢做， 冇嘢做。曾經就話即係嗰時就係最初就係深圳模式咁樣啦，即係然之後就又吸引外資，你都都有廿幾年吸引外資啫。每一個喺上海做過嘢嘅企業都知道啦，嗰、那個係細到你咧做嗰啲報税啊、 收 税啊、流產啊、派下貨啊、貨倉啊嗰啲啊，即係總之咧就通常都係你會計部嗰個主任去嗰度多嘅，去完咧就一日來回咁計咁多嘅，嗰啲貨倉啊、 報税啊，呢啲兩個最緊要幫你話埋佢， 你查我來回嗰日係落以前啊，我話俾你聽啊，以前啊，試下講翻咸豐時候啲嘢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後，我哋如果上上海咧，去啱啱浦東開發咧，去外高橋浦水區嗰啲從浦西去啊！ 哇， 大佬三個鐘頭你可以去到咧，話你好嘢。 唉， 跟一來又三個鐘頭，回又三個鐘頭， 大荒地， 塞下車又五個鐘到。 如果嗰度係打獵就會好啲， 好黐線㗎嗰度係。係啊，咁你所以其實而家又加埋咗佢，都唔知佢係乜嘢嚟嘅。咁但係就放完個即係十一長假期咧，就開始就有少少再多啲 picture 啦，即係因為舊嘢已經掛牌啦，舊月未掛牌，咁而家新開張。咁又新開張啦，咁佢起碼你有啲資料係可以俾你睇得到嘅，即係譬如話，佢話我區內就有六大個開放領域啦，咁啊貿易、金融、航運、文化、社會投資，即係鑊鑊都係呢啲嘢㗎啦，冇乜新意㗎，即係多數都係我諗開下要煎嗰飯嘅，多數都係。咁仲有咧，就係譬如話咧，而家就會有啲自由區嗰個管理辦法啊，外商嘅投資企業啊，嗰啲備案管理辦法啦、啊，即係開始就會陸陸續續清，即係可以就出嚟俾你睇到。而睇到嗰個 picture 咧，其實真係同出面同個嗰個區外有咩分別係睇唔到嘅，係睇唔到。我舉個例，我舉就係佢有一個負面清單，所謂叫負面清單，就係話咧。即係因為你 要到場啦， 你要搞亂啊！先要解釋點解，你喺外資投資咧，因為我要等要先可以過去採用嗰時咧，我都係一知半解咧。咁你通常其實我哋外資投資都係噶啦，外資落入去做個投資，佢有啲有啲叫外商投資產業嗰啲咁嘅目錄啊。咁我譬如翻到幾個 category， 一啲咧成啲產業咧係鼓勵外資投資嘅，有啲咧就係限制外商投資嘅。咩叫限制咧？即係話你可以投資。但係有限制嘅，即係話你 股權限制啦， 係啊，股權其中一個好主力股嘅限制啦。你有啲咧就唔俾你投資禁止嘅，即係有啲危害軍事設施安全啊，咁嗰啲啊，嗰啲 就網吧啦， 係啦，係啦。咁有啲咧，仲有一個就叫允許外商投資產業，外商可以自由投資，咁嗰陣要嗰個 category 咧就好犀利嘅。 有個大夫 啊，類似啦。咁但係而家你睇到個最低嘅。最特別的情況就是咁佢而家呢個自由貿易區入邊咧，就有一個類似嘅嘢，叫負面清單。其實就係等於區外頭先我講嗰啲叫投資嘅目錄嘅， 一模一樣嘅。 你發覺真係差唔多一模一樣嘅喎， 即係出面做得，你裏邊有做得， 即係我睇嘅時候，你完全係即係。拗曬頭喎，嗱，譬如話佢一樣係禁止嗰啲投資文物拍賣啊，禁止投資嗰啲文物商店啊，或者仲有啊網絡遊戲嗰啲啊，或者電信啊，乜嘢都係禁止嘅喎、啊。同埋譬如話，嗱，你最貼我睇嗰輪我最印象深刻就係、是，你譬如話而家講緊啊呢個外國嘅汽車製造業，你入去大陸咧，一樣係大部分咧係。如果在上海計咧，係攞唔到，即係你一樣都係要合資， 要合資， 而且大陸甚至49% 啦，因為等等啦，係咁樣嘅，即係都係咁。咁入咗去嗰個自由貿易區嗰度咧， 都係咁， 都回得咁樣 喎，係 咪一味嚇？其實佢有邊度自由咗咧？如果你係咪叫雞唔會嘅買？你總會得啦，即係 買嘅時候， 即係買嘢總會啊。係大陸女仔呢個，全部都係買，如果你好多嘢都會係買俄羅斯杯啊、日本杯來咧，你 就應該唔得 嘅。係啦，係 啦。嗱，而家兩樣嘢啦，第一就係關税啦。係。啊，咁啊，通過呢個自貿區入咧，就免關税或者低關税，或者個進即係個進口文件啊嗰啲簡化咗咁嘅。咁但係呢樣嘢咧，鬼佬唔會受嘅。 係。 咁點解咧？就話我啲貨通過呢個自貿區入大陸裏邊，跟住零關税嘅。但我自貿區行出嚟啊，我行出嚟整條路要路費，路費加咗，咁咪又係關税。除非你自己起條路出嚟啦，咁政府唔會俾起路噶嘛。 係啊， 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零關税啲鬼佬係唔會買嘅？ 嗯， 啊，因為除非全中國都係一個自貿區。 嗯 ，OK。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啱謝其先講，你裏邊可以玩啲咩遊戲啦，玩啲咩花神啦。嗱，開自貿區出嚟最第一個翻就係 Facebook、Twitter， 都喺裏邊啦，即係全國。封啦，封 我唔理 咯，封你唔理啦，跟住又話咩？你咁自由，開賭場啦，我唔係 啊， 屌死啦，咁中國政府話梗係唔得啦，賭場冇玩啦。咁你乜都唔係，咁你個方有啲咩意思咧？咁啊，中國政府咧好簡單就話咧，啊，我裏邊有啲嘢就叫自貿區嘅地方，但係你啲大陸公司咧，你入咗嚟先，第時有冇著數，第時先計，總之你喺裏邊開間公司好輕騎啫嘛。 啊，佢嗰個開公司咧，佢就真係揀，佢就跟好香港嗰啲模式 啦， 一蚊注資有限公司咧，你可以開，即係開公司嗰個程序咧就係冇出區外用。係 啦， 但係我想 raise 個問題就係，咁如果大佬用我唔得呢樣又唔做得，嗰樣又唔做得，咁喺呢樣又要俾你批嘅，又要飲茶灌水啊，咁我開間我入去開間一蚊公司有咩意義？ 你咪等咯， 即係開殼喺入邊嘅啫喎。 你咪等咯， 係啊，我可能食唔到飯喎，大佬。 一年兩年之後發覺，哇！你咁早入嚟，你有著數派利是，咁咪收先咯。啊，咁所以佢就應該係今個禮拜二咧，就俾啲中國企業去登記。 係。 咁就據聞咧，就話好多人排隊。 嗯。 但係嗰啲央視嗰啲攝影師又唔知點影嘅，佢係影到咧。空溜溜嘅， 系 應該影到人頭湧湧啊，跟住無線嗰啲又唔生性嘅，就問嗰啲人咧點解你由呢度登記間公司啊？咁啊，嗰啲阿伯嚟問，嗰啲阿伯都唔知發生咩事，佢有人叫我嚟， 有排隊黨嘅原來， 有人叫我離開嘛，咁我咪離開咯，有啲咩嚟試嚟嘅，有啲咩著數啊，係咪？ 係， 我唔知㗎，自貿區啊嘛，咁樣全中國都係自貿區，我出邊啲佬都炒緊啦， 係啊，名嘅好慢咯。 咁 你好慢，大家唔明，即係唔明乜嘢嚟嘅。 坐幾個鐘頭個車過去，跟住又唔係好多攝影，咁開地擺咩擺點個招牌喺度，擺點個神主牌，大家都覺得 O K 嘅。咁佢大唔好嘢做咁佢哋，係咪先？咁啊，自貿區側邊啲樓又炒得起啦。 係。 因為嗰啲其實屋就身邊冇乜樓嘅。 地產就真係有得炒啦。 係啦，嗰啲全部平房嚟 嘅。係啊，即係有望嚟炒嘅，或者泡沫嚟嘅。 又唔係泡沫股份，啲平房咧就已經係你有張 sell 度咧，你都唔會到過年都唔會拍翻去嘅。 嗯。 因為真係好遠嘅。咁啊賣50,000本來，咁啊而家咧就將咗自貿區招牌一共咧就咧就加價到80,000，跟住發覺咦好多人買喎，咁80,000都封本啦，咁而家唔冇價嘅，即係側邊嗰啲咁嘅爛鬼佬賴佢哋係冇價嘅，啊因為佢哋覺得就係話咧自貿區裏邊已經冇樓啦。但你有咁多公司要註冊裏面嘅話咧，你側邊都要買翻啲樓嚟住 啦。係啊，就期待好多人住噶嘛。 係啊，好似前年一樣噶啦， 就 炒起咗呢啲。咁但你話個自貿區裏面，確實實可以令到有幾多嘅經濟帶動力咧？暫時係零嘅。 嗯。 聽日唔知。 即係同之前前海講嗰啲係差唔多咯。嗱，你譬如話，即係呢啲好虛浮嘅。 前海就係金融啫嘛。 係嗱，譬如話，你話我哋會睇製造業嘅，其實製造業喺入邊嘅分店係不多啦。好啦，咁啊都上頭咁講，譬如你呢啲咁嘅文物區、文物區，通常又係講嗰啲好虛嘅嘢，又係啲金融服務業嗰啲啦。啊，現實貨幣自由兑換啦，利率又自由浮動啦，即係呢個係所謂同區外好明顯嘅，因為喺即係如果你翻銀行出去區外，咁你譬如利率嗰啲全部都係即係央行嘅支柱類啦。咁但係其實我就想問下，嗱啲點解要捉阿袁先生就係呢啲人你捉啊嘛？即係其實話，其實頭先講啲咩係咪即係長期嗰個貨幣自由兑換啊、利率自由浮動啊呢啲嘢係咪即係啲？看點嚟嘅咧，啊，即係同埋你嗰行嘅金融服務業咁嗰啲，係咪真係可以行？喂，你老細又已經開始揾你，喂，嗰度有得諗喎。 嗱，兩嘢啦，第一樣嘢，咁佢而家就話個個區裏邊人民幣自由兑換， 係， 即係我哋有樣嘢嘅，即係你一個區係自由兑換啦。假設即係100%自由兑換， 啊，意思同阿牛裏面整間酒店店，自己開價，全部自由兑換啦。咁居以外又唔係自由兑換喎，即係我喺裏面揾阿傑斯換咗啲賣賣，咁乜國際市場價？但我行出嗰個我嘅市場區咧，裏面有個出出面有個公安喎，你會見到幾多錢？成個包嘅，我一個月份攞翻個差價，係啊，一樣嘅啫喎。係 啊，咁有冇你嘅貨啊？ 你點出去啊？你裏面就自由對換，你自由換個價，你出到去就唔係嗰個價噶嘛。咁如果出面嗰個價都係咁嘅話，出面個價咪賴嘢？你明白？因為自由對換應該係個價會上升啲， 唔係嘛？係啊，而家普通銀行咧， 可以嘅， 自由 啊，自由啊， 自由 啊， 你自由咪落去嘛？咁你申請優惠 啊？真係嗱，如果自由啊，我哋嘅銀行嘅息就銀行嘅利息啦。咁佢邊啲銀行會用低壓全部啲嘅？ 佢就全部都得 啦。佢咪俾啲高息你咯？咁係貸款，咁所以你都貸款啲人。 唔係呢個係仲係高 過一個銀行借一億入翻入去到嗰陣錢。 唔係出面咪有幾多百幾成本等你出嘅收入問題？你裏面全部幾多厘啊？我話五厘高啊，出面盡量俾翻你，你拎翻兩厘出嚟啫。如果唔係唔出啦，我咪買啲油水出啦。即係咁樣咯。嗱，第二樣我哋唔 buy 嘅就係話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全中國咧人民幣都好自貿區，有地下錢倉 㗎嘛。係， 好多個地下錢倉 係唔簡單嘅一件事。係 啊，好多個地下錢倉又平又正又快。 我舉多個例啊，我舉個例啊，你話首先你點限制乜嘢產業設條例？其實今時今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係可以啲外資或者同一啲港資合併喺中國以外嘅地方去香港，然之後即係放兩間公司，然之後去 run 一啲啊，譬如話工廠啊，或者係製造業嘅機啊。其實係手到 拿 嘅，根本出面個即係根本我哋出面個區又唔係唔自由嘅，係 咯。 咁你再開一個自由區嚟當咩？ 呢個真係 呢個係阿牛話俾你聽啦，呢啲共產黨行事方式，即係譬如地下錢莊咁樣。我發覺個自貿區真係好自由浮動喎，就算嗰啲錢出面都好方便嘅。咁我係咪如果我喺地下錢莊嘅，我咪將全部嘢擺喺自貿區度？咁我會唔會擺？我哋有四次事啦，我擺咗上去之後，我阿公就知道咯。跟住你話喂，本來你啊，而家你拎搶多錢嘅，你以前冇搶多錢嘅公司，你以前冇搶多，你開咗自貿區，你搶咁多，即係以前你有 料到啦，有 料到啦。哇，咁我個名就拎咗出嚟喎，咁我何必搏啫？你而家啲地下錢莊已經好開放喎， 係啊， 有埋存折俾你。 你睇下你去温州，你就知道啦。 咪咯，我呢樣嘢。 係啊， 如果喺我良好意願嚟講，咪以前嗰啲咪黑市嘅地咯，咁而家買咗 我冇嘅，你個政府有利就對我冇利喎，大佬啊！ 咁如果譬如個黑市錢莊會擺喺自貿區裏邊變咗公開化咗嘅，喂，咁某程度會加徵税噶嘛，係咪先？ 唔係啊，我話俾你聽，呢個唔需要你去做啊，唔係唔需要上海、温州都做緊嘅啦，已經逐步將嗰啲地下嘅錢莊同你，即係可以同你其他啲地已經開始規範咧，做一個規範嗰樣嘢，將你擺上去。 咁到時温州咪 係啊， 搞到自貿區出嚟都 曬啦。呢個情況係你想全國喺度搞，即係你係啊，你搞得嘅，聰明又搞得嘅喎。啊，然之後跟住天津啊，可能 就搞廈門 係啊， 廣州、 深圳，如果我哋都有個自由區嘅時候，咁有 冇意思啊？咪全中國自由咯， 而家即係呢個 concept 其實已經係，其實係一個其實講嚟講去到最後係一個四個字講完，一個四字工程嚟嘅啫嘛。 係啊， 即係人後世人會記得啊，習你做嗰啲乜嘢咁啊，搞乜嘢有嚿嘢去噏下。你如即係喂大佬搞呢啲咁嘅嘢，你話嗱，即係對我講到起源一定你要翻翻去經濟改革開放放嘅時候啦。第一個就係深圳特區啦，世界啲你要翻翻嗰個年代去睇下，喂嗰個十個就真係 劃時代 嘅，係啦，因為你同你成個特區同成個中國，即係個特區同個中國嗰個對比係好大㗎啦。先係新嘅好人而有嘅嘢，而先係好嘅特區老師做得到啦。我用票燒咯，我喺嗰個立隊應該係啦， 係 啊，外匯券，外匯券，係咯，咁就係咯，即係，但係你而家你根本就係話你出邊個區外同個區內嘅分別真係已經唔大咁啦。你譬如話，其實前海就已經係一嚿。 即係即將宣布死亡嘅一嚿 嘢。即係講一講住個情況嘅故事。係啊，即係發展啲工程啦。我其實話幾個開始咧係一個本末倒置嘅，因為你一強話點解要拍台話要搞自貿區咧？其中一個方就話咧，你出面嗰啲做貿易、做嗰啲過關税啊，太繁複啦，太多官僚啦，唔啱嘅。我哋整個自貿區咧冇呢啲嘢，即係其實本末倒置就話你應該係搞掂咗本來咁。麻煩嘅嘢， 冇錯， 你唔係開個居 住 嚟冇麻煩， 係即係退税啊嗰啲嘢嗰啲煩嘢啊， 老闆你又話你搞幾多個問題，但係你到自貿區咧，你唔使啦，簽個名得㗎啦， 係啊， 其實嗰樣嘢已經傳開。你應該係搞咗全國呢啲麻煩嘅嘢，先至再諗呢樣嘢。 所以有少少，有少少 mindset 咁咯，就話即係譬如翻翻頭先講，你話咪加入嗰個 TVB 嗰個，就係話我又唔想成嚿上海啊嘛。係 啦， 因為如果你成嚿上海嘅時候咧，你有風險噶嘛。如果成嚿上海都自由曬嘅， 係啦， 翻轉頭咁啊大佬，所以佢咪玩一個。玩個 area 出嚟同佢玩咯， 得 我咪再擴大佢咯， 得 係啦，即係連個家嘴我都畫埋入去又得， 係啦， 即係咁樣一路畫畫到過嚟葡西都得， 係啦，你一路生 得嘅，我咁啊又慢慢哦，即好似阿董建華話齋，嚇冇講講就冇咗啦， 係啊，冇啦，即係前海咧，好有咁嘅味道㗎啦，嗱我爆啲料咯，唔知真定假啦。咁前海咧就應該就唔會點搞噶啦，再，但因為第一樣嘢就係話咧， 係咩事啊？ 嗰時邊個？繼續啦， 冇計 啦。 哦， 繼續啦， 繼續啦。嗱，據聞咧，前海嘅 concept 咧就係唐嫣然拎出嚟嘅。 前海嗰個 係啦，唐嫣然拎出嚟嘅，就同香港啲富豪一齊夾嘅，一齊玩個遊戲嘅。咁所以成個前海點樣搞咧？係唐嫣然最熟，但係而家唔係唐嫣然啊嘛。咁而家嗰個特首係唔識呢樣嘢，咁所以同上面嗰啲官係溝通唔到嘅前海單嘢，咁所以好大機會前海係爛尾嘅，因為前海嘅成功好靠香港，咁如果你香港個揸飛人係唔係咁知道呢個遊戲點玩嘅話咧，要靠深圳政府去自己玩咧，佢未必玩。 但係早一排啊，投標啊咁嗰啲好多嘢都係 嗰啲地產， 地產啊都係地產項目。 地產嚟嚟去去，你咪搞區。搞個居出嚟，間個居出嚟都係搞地產。 即係最後嘅又係變成地產啦、酒店啦、桑拿夜總會啦、 前海 啦呢啲咁樣。 咩自貿區啊？同當年李嘉誠搞黃埔花園一樣嘅啫嘛。 係。 都一個地產項目嚟嘅。 又或者類似數碼港咁咯。 係啦，一個地產項目啫嘛。咁所以你話呢個自貿區，其實係好多人喺度講話，哇會唔會威脅香港啊？咁我唔知會唔會威脅香港啦。咁但係呢啲我覺得依一刻嚟諗咧，真係得多鬼餘。 係啊，因為當我都要做。做呢一次嘅時候做下功課，睇翻啱啱出台嗰啲所有嘅資料咧，你真係發覺咧，如果你一間外資公司啊、美國啊嗰啲咁樣歐美嗰啲，你係真係搞佢唔掂喎。即係如果我以前我喺區外冇得搞唔掂喎，入我入嚟呢個區內一樣係搞唔掂。 但係你叫佢開個公司，整個500尺地方擺兩個人， 係會嘅，會嘅，係啦。 你咪攞啲錢 先咯。即係呢個係俾面派對嚟嘅啫。即係 IBM 就動過喺度啊。 我又唔反對你話整整公司，因為佢開出嚟俾鬼佬食。睇下 Facebook 嗱，依度 500尺 佢嘅。 Facebook 有嘅。 Facebook 下面又有。 上唔到 Facebook 嘅 Facebook。 系啦， 喺 西度咧，喺入边都好自貿啊，咁樣就 係，或者就 Facebook 就喺入面就研發嗰個一個自己嘅一套嘅翻牆嘅系統咯， 係 有得，係啦， 咁即係你話呢個自貿區其實即係搞嚟都係為咗個地產嘅生意嘅啫，地產嘅項目，咁啊順便又可以即係將上海呢個區發大啲，去啲沿邊地方咁啊炒旺啲，咁啊唔好就堆曬喺浦東浦西嗰度咪咁樣 啫。咁我哋有啲網友成日就又話啦，即係又話喂嗱，因為發展將呢個北京發展為一個華盛頓啊，咁上海又發展成一個 New York 啦 ，York 係啦，香港就一個 Chicago 啦， 係啦， 你嗰度都冇錯， 同 意呢個睇法啦， 同意，呢個真係最好啦， 係 咪先？深圳變做咩 深圳做咩啊？ 深圳市 啊，大佬。 我成日知東莞啊，真係抵得 咯。我覺得深圳市 Chicago 多過香港喎。 唔係冇乜所謂嘅，中國人最中意呢部 咧， 即係最中意啊！你個 北唔係美國係乜嘅咪乜咯？ 啊，你個係咯，你見到深圳大陸裏邊好多市政府起嗰啲市政府大樓都好美國 化工化工 啊嘛，係嘛？咁佢話我城市啊，華盛頓咪華盛頓咯， 係 啊，咁啊最多係天安門廣場咪。 掘咗個牌出嚟，弄個碌嘢咧，華盛頓嗰碌嘢好高嘅，佢弄碌嘢上去，將個弄得起噶，有尖牙頂高啦，咁啊吊吊碌嘢上去啫嘛，用乜嘢搞啫？一樣啫嘛。冇問題㗎喎，你上海好 New York 啦，而家 上海不嬲都 New York 㗎啦， 係咯， 以前係咪根本有冇呢個區，佢都係向住嗰個方向去 嘅，係咯，你上海正宗上海仔 OL 嗰啲話，喂，放咗工落去沙北。一定沙北 冇錯，冇錯，係啊！ 啊，唔通我同你食個咩啖啖面？ 唔好理佢美係咪 New York 啊？肯定係成個美食文化嚟㗎啦，已經就足已經係。 咩嗰個咩紙裏邊啲小籠包啊？係，梗係沙北啦，呢啲係好 New York。 城隍廟嗰啲嚟講，係 冇城隍廟啦，全部沙北，全部自我美食，好鬼 New York 㗎啦。 但係講翻香港人啦。其實即係點解要咁驚咧？就冇淨有冇嘢值得驚咧？ 香港人 威脅嚟喎，而家呢個 梗係威脅啦！香港係 New York 嚟噶嘛？你個 芝加哥 喎，大佬 芝加哥喎， 你上海做芝加哥俾面你啦！ 即係個名個係威脅啫，但係咪真係威脅到咧？其實 我唔好覺得威脅到， 係 亦都冇乜必要。阿公嘅整個自貿區嚟威脅你香港，阿公係好睇到你向雞得起你香港咩？ 是 你又不好覺得看得起你， 是 不是你不喜歡自由行，我就不讓自由行下來咯，是不是你說啲人在街上屙屎屙尿，我就不讓他下來屙屎屙尿，只要不讓他下來， 是 一落出來一定屙屎屙尿的，我就不讓他下來咯，即是對於阿公來說，香港算得是什麼，我不覺得算得是什麼，在香港有一班人就說，哎呀沒有大陸呢，香港會死的啦，你看看香港所有經濟呢，就是因為靠大陸人，冇大陸人之前，我哋咪又係咁樣過，仲過得 OK 啊？係啊，仲過得開心啦、 啊，仲過得 OK 啊？ 唔係我啱啱過完個十一，其實咧即係睇啲香港嘅華文報紙咧，我記得呢個禮拜初嘅時候睇好多，即係我感覺都好唔良好，我已經都極少睇香港嘅報紙，咁啊間唔中睇下。 咁嘅人啊嘛？ 間唔中睇下星期一，我記得星期一睇明報社論咧，即係嗰邊社論都真係好攞命嘅，即係譬如佢話香港人係應該再重新去諗下究竟香港人點樣去即係睇內地人落嚟嗰樣嘢，咁即係譬如標題啊，開門迎客，豈能輕言關門咁樣，咁然之後就話香港人應該要飲水思語， 係咯， 即係我睇完呢啲就係我都覺得就係有感自發啦， 垃圾， 即係喂，唔係呢係咪香港人嘅報紙嚟嘅？即係香港人嘅報紙，其實香港人已經唔睇得㗎啦。係 啦，係 啊， 真係睇得 㗎，即係唔睇得。我由細個睇報紙嘅習慣養成咧，呢樣嘢即係查少講就係，我發覺嗱，譬如話即係早十年八年前咧，我細個嘅時候睇份報紙睇好耐㗎，我可以睇完呢、這個港文啦，再睇國際新聞啦，睇完國際新聞咧，我哋睇埋娛樂新聞啦，我哋睇埋體育新聞啦，再睇埋科學 嚇， 睇好耐一份報紙。但係咧，十年八年前開始逐樣好啲嘅，即係娛樂新聞嘅喺報紙入邊嘅娛樂新聞，我已經冇睇十幾年㗎，我真係唔會再睇啊。跟住而家好啦，之前就已經。可能已經連體育新聞都之後少少啦，而家開始連體育新聞都變埋啦，因為體育新聞變咗馬經九經嚟噶嘛，嗰啲成係。咁然之後咧，你而家發覺港文你直情完全又可以 quit 得嘅，冇一份華文報紙喺香港嗰啲港文你睇得到嘅。你就算你話立場，你想啱你立場嘅《蘋果日報》睇唔睇得，都睇唔到嘅大佬。因為嗰啲字又即係你睇唔明嘅。廣東話又唔係廣東話，第一篇文章又唔係一篇文章，又係睇佢唔明嘅，所以到最後就係冇，你只有唯一剩翻一份，你仲要硬啊要睇咧，我淨係會睇佢藍組嘅啫，即係藍組嘅港文都係唔睇得噶，你只係會睇翻啲唔係佢寫嗰啲，起碼仲有少少國際視野擺埋，起碼有翻少少即係外國嘅文章佢擺翻喺嗰度入邊，咁你即係起碼攬翻份嘢，攬翻有啲內容嘅嘢睇下。 系啊， 好悲哀啊！即系喂，大佬讲乜撚嘢？大佬喂，点解要成日即系点啊？你睇完就话作又要重新问，点解我哋要成日照顾嗰啲人嘅感受啫？哇，佢嘅感受又要照顾佢嘅感受，好脆弱嘅啊！即系你谂下幻想下就，你自从可以回归咗之后，即系咁讲啦，好似你当你譬如当你系你回归之后，你有个后父，喂，晚晚你瞓觉。 系咯，佢总有一日射完噶啦。咁你咪 都 系 得咯， 系最多射得五下你。 搞我都未射掉啊，大 佬。而家 先查。 系啊，半之后避开噶，真系 避开。 即系其实做男士，我发觉而家见一报纸其实都好难。 好难避开， 唔系呢个系香港人嘅报纸嚟噶嘛？因为而家我哋嘅报纸查到时报。生活噶啦，点解而家突然间我哋要需要你？冇你咯，一冇你嘅存在，我就 要死噶咯， 要 死噶喎， 点解先？ 因为而家香港人挂啲新手牌啊嘛， 啊 真系惯咗， 所以咪就讲嚟讲去咪就系你香港人自己 攞出嚟， 自己抵能死咯。 我成日都话成嗰啲句，有啲先来九七年嘅时候话，扎根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啊嘛，有谂面向个世界咩？廿幾年嚟， 我有睇你上輯，你上輯我咁講，而家世界都面向中國，所以我 成個 世界都 面向 中國，其實都係面向世界就梗係面向中國。我哋 skip 咗一 part， 我哋面向世界咧，就可以同我哋同上海啊、北京去分隔，咁我哋有機會贏佢哋咯，或者同佢有幾多唔同咯。 而家 同化曬㗎啦， 我哋唔係驚，我哋驚人哋唔理我哋嘛。 Okay. 如果北京唔理我哋香港，我哋香港好難受咧，明唔明啊？好慘 的。喂，有好多香港人係咁嘅諗法嘅，即係哇，爺唔理我，我會死喎。我都同阿耀先講啊，我哋唔係分隔，我哋唔係求分隔。 係、啊。 喂，大佬，喂， 起碼有多香港人。 21世紀係中國嘅世界，我基本上我可以認同嘅。咁但係問題就我唔係奶中國唔係其唯一一個solution 嚟㗎嘛，係咪先？即係我舉個例啦，你見唔見？你見美國佬冇奶你？美國佬出一部 iPhone 已經 係 全中國人一齊奶佢啦。即係我哋有冇乜本事先？即係唔係一定啊，唔係一定要奶㗎嘛。但係我哋而家好驚啊！哇！哎呀，冇得奶啦， 我驚，我哋已經冇嘢奶啦。 即係喺上海自貿區咪咯，哇！咦，但係又威嚴喎，威！我真係唔明白，威乜撚嘢？即係我睇喂，好多人係專家嚟㗎喎，喺個電視度，喂，佢真係專家嚟㗎，但係佢話俾我聽係威嚴喎。但係佢講唔出俾我聽係咩威嚴，威乜撚嘢？ 唔係你，如果你自貿區咧，台灣就講好多嘢嘅。台灣講咧就話啲自貿區咧根本廢話， 即係講嘅嘢咧。嗰啲咪醒爬咯。 跟住 大陸香港人唔敢講㗎。 大陸嗰啲咧，香港嗰啲咧就會喺度講啦。而家台灣喺自貿區嘅議題咧，台灣係變咗叫葡萄灣。你葡萄啫嘛，朋友。你驚人哋上海搶咗你台灣近啊嘛。搶咗台灣，你咪葡萄咯。咁其實你香港，你就算你話上海嘅自貿區，假設做到好興旺、好繁榮、好掂啦，香港人其實又唔係好需要葡萄。 係啊， 即係我覺得即係冇乜特別嘢。 你調翻轉睇嗱，即係咁講啊。我又先假定嗰個自貿區係好撚掂啊！ 係啦， 喂，佢好撚掂嘅時候，其實你香港都受惠嘅喎， 都受惠㗎。 你香港，你明唔明白自己個優勢邊度先？個優勢就可能年青一代冇啦。我呢個禮拜，我喂呢兩個禮拜，我間廠執個粒咧， 我咪都發覺都話啦，唔賭唔知身體好，唔執就唔知價值高。你自己個價值就高喺邊度咧？原來喂好多，我真係話等我收好多 offer 高係咩？就因為你一個香港人嘅身份，一個國際嘅視野，你識去點樣同鬼佬溝通，唔係等於得內地人啊！佢識英文唔等於佢真係識同國內唔係同外國人溝通，佢分唔到邊個係俄羅斯人同邊個係保加利亞人同埋邊個係美國人㗎，佢分唔到㗎嘛！佢唔知道意大利人嘅習慣乜嘢，佢唔知道法國人嘅習慣乜嘢，佢亦都唔知道德國人有啲嘢，我乜都唔知嘅。咁、你呢個價值咪喺嗰度咯？你話你 back 翻去，你話喂上嗰次我哋 OK 啊，掂嘅。喂，香港啲人係多個地方俾你上撈世界喎，咁你問題係需要問題翻你自身度嘛？而家香港人怎麼去裝備自己先？我自己唔識嗰啲，唔識嘅，係咯？點你都睇到，我哋睇到咩？我冇乜裝備喎，大佬，你淨係識喺條街度俾人刮手指巴， 一大部分咁啊，真係都係咁諗下嘅自我標準話咧，咁本來個屎你都屎忽我奶。你都俾咗佢奶，都唔俾我奶，即係我你唔睇我喎， 咁你裝備好嘅點奶啫？ 即係我想話香港人叻奶噶，香港人係其實你好叻奶嘅， 係啊， 你奶得好叻嘅。其實你唔係淨係大陸嗰個屎忽係奶嘅，你仲好多個屎忽飲你奶嘅， 好多 真係 係啊！你唔使一定要奶阿爺個屎忽噶， 係 阿爺都奶出邊嗰啲人屎忽，佢都揾人幫手奶出邊嗰啲人屎忽噶。你裝備好就得㗎啦，大佬。 所以你雖然唔係一個威脅嚟嘅，其實我唔睇得好重嗰個屎忽。就係我成件事，我都覺得都係日本同美國政府困大陸嘅啫。因為你開放金融，因為 TDP 就係一個極端開放主義嘅。你開啦，你入嚟一齊玩。開咁樣開就掂啦，但你諗下大陸嗰個金融業點開？一開啊，真係哇，全部下邊啲浮曬上面，難 開唔到。係啦，係啦，咁問題大家都清楚啦。 所以你中國個金融市場要開，一定要富香港。 一定富香港， 你唔使香港，你唔使太擔心嚇。你原嚟我奶啊慘啊，都知山水唔同咁樣，冇曬人啦，冇間工，我睇邊份報紙兩個。你睇下而家嗱，尖沙咀、黃金周，比以前起碼上半日。咁我諗下，都 very good 喎，即係我寫 咗少咗一半人咯， 佢話少一半人，我都覺得係少一半人， 係啊，係少一半人， 我覺得即係舒服，希望我行得入去咯。 係， 我幾年未去過海港城啊 ，OK， 我黃金周去過海港城，發覺咦得喎呢期，個廁所入到去 乾淨咯， 喂，你冇咗一班，你多一班，你其實對香港嚟講。冇壞 嘅喎，但係少啊，我點去到尖沙咀啊？嗱，當佢少咗人啦，但香港人即時就會驚咯喎。係 冇 生意，冇生意喎。係咯，咁咩嗱嗰個旅遊令啊，新嘅旅遊令係咪？你到啲人又冇得購物啦，咁 你又驚？係咯，你方便啊嘛，你方便唔緊要啊嘛。 係咯，食鴉片食下冇啦嘛， 食下冇。係咯，短期係講住鴉片真係好多嘢食嘅。 係咯，食咗食蝦仔啊。 咁啊，對香港人咧，你成日諗到自己。自己冇嘢奶咧就會死，大把嘢奶嘅，香港奶嘢奶咗幾廿年啦，靠奶人嚟。 佢有陣時係即係有陣時係嗰啲大氣傳媒嘅殺人 聲嚟 㗎，真係啊！即係你唔好成日揾啲咩專家專家喺度喺度講，即係又話係威脅，乜嘢都話係威脅。係啊，即係可能有好多人比我哋更加清楚嘅呢嚿嘢根本係嚿搞笑嘅，但係香港人夠膽好似台灣人咁，你夠膽講出嚟啊？ 冇人講 㗎，冇人講，因為國言呢個天下無敵㗎，冇人 講。係啦，冇人有幾多計，我唔知係咪 掛喺台灣話都冇計先，跟住就跟住方便伸手牌咯，香港係咁咁樣樣㗎嘛，你知㗎？ 我聽香港仲伸手好抽身㗎， 冇得打手嚟 收皮啊！如果要靠伸手嘅話，你香港成日靠伸手， 係唔使嘅啊！ 我知唔使啊，但係而家香港人唔係咁諗喎。好， 分析 有啲咩講啊？ 冇乜嘢講啊， 有啲咩？ 哦，宣傳啊 ，OK， 要交代翻少少先啦。咁啊，關於馬術嗰方面啦，第一樣嘢就個 show 去到 show 就二十號就完嘅啦。今個月20號，10月20號。 佢有咩 show 咧？ 佢嗰個係展覽嚟嘅。 講多啲啦，得佢啊，係 啊， 講清楚少少 咧。咁啊，關上個羅格嘅嘢，咁啊，呢個啲我娛樂中心嚟嘅 ，OK。 收翻啲 佢。係啦。咁第二樣嘢啦，好多人都關心啦，因為嗰日見到佢啲同事啦，咁啊佢話希望即係可以寫呢個評論講一講，就係佢嗰本嘅漫畫書《天下》 然後啦，佢話十二號就會翻翻翻嚟啦，就會出街嘅。以後咧就每個月嘅一號就會可以喺市面度買到啦。 OK， 係啊。 咁我 斷氣都要還一次，唔係佢講 嘅話有成段時間，快十二號就街㗎啦，而家就前兩個月好唔靚啦，而家真係好開㗎啦，我 哋劇情啲同色， 係咯， 總之一號啦，所以 就係咁啦。 啊！所以咧，十一月一号就会平嘅啲，我就每个月咧一月，即系每月嘅一号咧就出街嘅。 好， 十一月一号， 十万九千公里。 O K， 咁啊，咁啊，另外一方面啦 ，O K， 第三样嘢啦，就系关于个 P T T 啦。咁其实咧，一路都系咧，即系啱啱第一号卖晒啦，咁啊，连续几个咧，连续两个礼拜啦，两呢个系下个月都系第二、第三个月会卖噶。 O K， 系啊， 即系一个都卖到， 系嘛？系啊。嗯， 我揾還手啦，買零食過下俾我還到，俾我還到，犀利。 好啦，咁啊，我哋休息一陣先啦。咁啊，今日揀嚟嘅歌咧都係即係大家我諗都係今個禮拜睇最多嘅都係嗰條啊十四八視頻啦。咁啊，都係揀嚟一啲咧係從女性角度、女人片嘅一啲歌嚟嘅。咁啊，我自己睇完嗰條片，其實就會覺得好覺得就誒，我覺得冇乜黑啲嚟嘅。我覺得不服嗰對男女，因為喺 一個怨 一個絕配嚟嘅，即係我希望佢大家可以即係珍惜嗰呢段愛情啦，因為個女仔唔會咁容易揾到個咁嘅男人，個男人亦都即係好 難 猜，好難揾到一個咁重手嘅嘅。我嚟緊咧，嚟緊可以介紹嚟緊咧呢個十四巴嘅故事咧，其實咧戲咧會喺大陸度上嘅一套嘅，艾妮做嗰個女主角嘅，係啊，係嚟緊會上 咁啊。又可以密切期待喎。咁啊，第一隻歌係啊，一隻都好舊嘅，又係我嘅年代，我唔知道有冇人記得呢隻歌啦。唱歌嘅朋友咧就係仙道賴咁啊，歌名叫做《大女人宣言》。 我結婚説明條例，你要緊記住詳細。我最讨厌羊群鬼，我最喜欢同人威，我要谈定罗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反通例，不准讲应用手势，我着衫要人你低，一两餐要人你威，买靓车要人你睇，我去街要人你威，你要买中途的米，你要分你买个位，依老七都暗哑地，揸镜揸到尽两世，同船共济，不必虚伪，同乐共勉，情义靠努力维系，同甜共苦，夫妻关系，同床共枕，物色婚姻可贵，同船共济，不必虚伪。同乐共勉，情义靠努力维系，同甜共苦，夫妻关系，同床共枕，爱惜婚姻可贵。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须要时时剃，你哋手要时时洗，脚急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勉励，花枝招展怕生仔，心惊三个食汁米，我过身你负令威，替我出殡堂前祭，你要瞻仰吴遗体，送到天国蓬莱西，你要坟前流鼻涕，你要每日嚟发誓，今生不准再娶妻，寡老守孝到一世。不必虚伪。